为朝鲜人民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3周年，21号在保加利亚索菲亚举行了庆祝集会。会场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。参加集会的有保加利亚共产主义者党、保加利亚朝鲜友好协会等政党团体的人士和群众。集会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。